据了解咧，《强国生还者》已经成为香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节目啦。而据报咧，《强国生还者》嘅收听率咧，仲高过商台嘅所有节目。咁有消息认为啊，因为阿 Win 嘅缺席咧，就令到《强国生还者》嘅收听就直接上升。咁又有分析指咧，因为《强国生还者》咁受欢迎啦，中国就可能成为最大嘅赢家。嗱，呢啲系咩新手法咧？呢啲就系 CCTV 必报新闻嘅手法咯，乜都据了解，据报有消息指，跟住就讲自己嘅嘢。哇，你！是不是真的当啲观众傻噶？我哋强国生还者八期， 时光飞逝，又经过一年嘅六四，究竟公义会唔会随住时间过去而被重新定义嘅咧？睇过呢段历史嘅朋友，当年可能愤慨过、激动过、企过出嚟、示过威、集过会、流过汗水泪水，但时间过去，那时候你相信的事有没有被动摇呢？定系真系当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都吸压水？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我欢迎嚟到强国 生还者。 我真系要睇一提阿 Win， 我哋上节咧，我唔记得提佢今日唔喺度。咁我哋通常都要提一提啦，边个唔喺度啊？ 哦，你唔喺度嘅时候，我都提你嘅。 系啦，我知， 跟你系啊，我哋成日都唔齐人啊，不断有人被旅行啊，被出差啊，被公干啊， 系啊，真系好。好惨 啊！咁希望下次可以齐人啦。喂，不过今日咧，我哋讲嘅课题咧，就即系要快啲入正题啦，因为都好多嘢， 好多嘢讲啊，真系。 因为今日咧，录音咧就正系六四， 六四冇错。 咁我哋冇办法，因为我哋即系都有其他嘢做啦。咁如果唔系今日录音咧，我都有去参与嘅。上年我都有去参与咁样。咁关于六四集会不如俾阿八旗你讲下先啦。 嗱，其实咧六四咧就真系好多嘢讲嘅。咁咧，但系咧嗱，我哋今节就主要我想集中。讲一个同香港对六四睇法嗰个转变，或者即系用香港角度睇呢件事先，即系六四后边嗰啲太多啦，咁我唔讲，我哋集中讲香港。咁咧，其实咧，点解会拎翻六四出嚟讲咧？第一，我哋依家真系啱啱好6月4日录音嘅时候，咁我其实咧，我哋依家7点几夜晚，未知道六四集会咧究竟有几多人去， 应该又系创新低噶啦。 系啦，因为其实MJ 啱啱讲咗，我想点解我想讲六四啦。近年咧就真系屡创新低，又未必系新低，就越嚟越少人去，或者好多声音觉得话，六四关我咩事？ 系啊， 点解我要去 啊？系啊，听过呢个声音，即系有啲年轻一辈啦，尤其是佢哋话：喂，中国嘅民主唔关我哋事嘅，我哋冇呢个义务去建设中国民主中国嘅。咁呢个有少少系之前嗰啲所谓中港矛盾嘅影响啦。跟住有个直头同我讲话：喂，嗰啲系嗰个系邻国发生嘅事，咁啊，即系唔关我哋事噶啦咁样。我唔介意呢一啲嘅论述嘅。咁但系咧作为一件事，我觉得呢件事就算发生喺北韩啊，发生喺其他国家都好咧，即系因为呢件事始终系未得到平反啊嘛。咁就算而家嘅中国，未来嘅中国，第时可能分成几多个部落啊，几多个国家都好啦，系啊，有咁嘅可能性都好啦。始终我哋都系同一个民族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吓，咁咧我哋呢个民族嘅人，就算去咗边个国家咁样，譬如话加拿大有班华人俾人欺负咧，我都觉得我系可以企出嚟发声嘅。即系如果有班加拿大嘅华人突然间喺某个地方俾人镇压，跟住某个地方死俾人杀咗咁样，我觉得我哋都系有，因为大家都中华民族啊，龙的传人啦咁样，都系有一个义务咧去帮佢平反呢件事嘅。 我同意 MJ 嘅，咁咧。我甚至我会更加，我认为就系、是、嗱，我就算我当你搞港独又好，即系觉得自己系香港人啦，不是中国人都好，我会认为如果你将即系你当中国系一个敌人，又或者一个外来入侵者，或者点都好，你系咪都应该要了解一下你嘅敌人咧？ 系啊， 即系呢个系你嗰个所谓敌人或者一个入侵者嘅一个。发生咗29年，啱啱29年前嘅一个好大嘅一件事，或者一个历史，仲系一个即系所谓天字脚喺北京发生嘅，其实系有责任，或者你就算我当一个战术需要啊，你都系要了解一下啦。 系啊，系 啊，我当时都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就系话大概喺14年之前咧，我自己都系嗰啲沉默的大多数啦，咁啊，所有嘢都唔关我事噶啦。当时我都好少去参加六四，即系可能集会，有人。 有人吹雞去，咁就話好啦，去下啦，都即係唔會抗拒，但亦都唔會好支持去。咁就係當年呢，或者近年大家如果越嚟越多有人去參加啲社會嘅運動啦，咁樣咁就當我喺雨傘運動嘅期間就睇得最多六四啦，因為好多時即係有啲嘅演練嘅嗰、那個進程啊，係有好類近嘅地方啊，咁所以就睇更加多，咁越睇得多就越更加佩服當時嘅嗰一班 學生 係啦，佢係民主嘅前輩啊，咁就覺得佢哋係，咁所以更加係要去睇下呢一件事，同埋咧好慶幸啊，而家有好多嗰啲歷史係可以流傳落嚟嘅嘢咧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咁樣咧，你可以睇翻八九年嗰陣時一啲新聞片段啦，一啲當時嘅報紙啦，係去點樣講述呢件事，就從而咧係認清咗件事。佢從認清楚咧，而家咧好多嘅其他一啲好雜亂無章嘅論述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相信，甚至係當時親身有經歷過八九年嗰啲時代嘅人咧，佢都會相信話，哦，當時係好多軍人死啊，嗰啲暴民去搞混亂啊咁樣，竟然係會相信一啲咁樣嘅情節嘅，咁佢哋應該更加係去回顧下呢一段歷史。你咪當我，你當如果你係你係支持建制嘅派都好嘅，冇所謂㗎。你去睇人哋點樣去你覺得佢係扭曲嘅，你咪睇人哋嗰個證據，去睇下佢嗰個講出嚟嘅嘢係咪值得你去信賴咯。你睇下佢有咩破绽，你都可以去拆穿佢啊！ 系啦，咁咧，其实咧，我近排咧，其实仅依一两日嘅啫，我睇一段影片咧，都几震撼我自己啊！咁咧，佢一段影片就系一个网媒即系去做嘅咁样，咁咧佢访问一啲00后，未必00后唔细个，00后唔系十唔系90后， 我知边条应该 系啦，咁咧佢咧就后即系一开头咧就用好多电影嘅相啦，即系由龙锦威啊，由嗰啲以前阿 Steffi 同阿方力申咗啲独家示爱，问啲00后啊。呢个边个嚟噶？我呢个咪郑中基咯，即系你识唔识啊？跟住阿文啊，呢个呢个即系指住方力申问呢个边个嚟噶？跟住个零零后，系咪古巨基点点？佢最后拎咗一张相， 坦克 系啦，系啊，冇错啦，个坦克，跟住前面企咗个人，跟住啲零零后就话啊，呢台系咩戏嚟嘅咧？好啦，最震撼唔喺呢度，最震撼咧。即系嗰个拎住张相嗰个人啦，即系个访问嗰个人啦，就问嗰个女学生，你觉得呢个清场嘅手法合唔合当？跟住个女仔话，都 OK 啊，我嗰下我震咗一震 嘅，我希望佢系真系用紧电影角度啦，即系可能误导咗佢嘅，一路都讲电影咁样吓，希望佢系电影角度啦。如果系真实嘅角度，就应该年少无知啦， 系啦，希望年少无知啦，系啦， 就冇可能系讲到咁样说话出嚟噶啦。咁但係即係啦，而家我要等呢一等下一代有少少担心，就係佢哋好似好似连呢啲应该知嘅嘢都唔知咁样呢，係究竟係出于好意唔好令佢哋负上咁沉重嘅包袱啦，定係特登去隐瞒佢哋唔俾佢哋知道呢一段嘢，从而令佢哋係更加爱国呢，咁样呢一啲係令到我哋都好担心嘅啲嘢。 嗱，我就读历史啊，各位听众都听开都知啦，咁就我读历史呢，我唔知係历史係卖广告所以咁样讲啦，定係点样样。就是呢，通常一个民族如果佢系唔重视历史呢，系会换来无数嘅恶果。系啦，即系简单而言，唔识吸取教训，好多事情又或者讲緊你根本你唔知道自己系点样嚟 嘅， 又或者唔知道自己个文化系点样传承嘅，即系之前系咩嚟嘅你唔知道。你净系识前面，我做生意好叻，我计数好叻，我做科学好叻，咁当然都系好叻，但你冇咗呢种你之前啊对历史或者对过去嘅一种关注或者一种认知咧，你个人你好苍白，你唔知道啊。原来系呢啲蛇，咁你会被骗啊！即系你个智慧系唔可以再慢慢伸张开去， 肯定啦， 系啊！ 而家中国嘅朋友，我相信佢哋都会有注意到历史嘅，但系个历史就系俾人哋即系有时扭曲咗，或者有啲嘢遮咗嘅咯，报喜不报忧嘅历史咯。 系啊，咁跟住你会有咩恶果咧？讲恶果啦， 吸收唔到之前嘅错误， 你会不停中伏咯，即系你不停中伏。你哋以为啊，我政府讲呢样嘢系咁样咁样，但系你唔识历史，你唔识去拆解啊嘛。即系你会觉得嗱，我好似我哋成日咁讲嘅，好简单呢个例子，我哋成日讲一带一路，我哋之前，咁我哋讲一带一路咧，嗱，我哋就即系偏向冇咁睇好啦，我哋三个都系， 点解我哋基于冇咁睇好呢？因为就係历史啦。历史发生咩事呢？开发大西北，系啦，开发大西北啊，乜嘢咩自贸区啊，呢啲事情。咪令到我哋啊！我哋原来咁样嘅喎，前 系 啦，冇错，前居可鉴， 系啊， 系咯、 啊， 即系呢个唔系历史嘅重要性咯， 嗯， 系啦、啊。 又譬如话，其实佢自己都会，即系佢都系呢个历史走出嚟噶。譬如我睇翻嗰啲报道啦，其实共产党佢自己都知道系要结束个党专政啊嘛，佢当年自己都走过呢个历史噶嘛。咁但系而家今日嚟到今时今日啦，佢一方面咧就话自己唔系一党专政，但一方面咧你又唔可以去讲佢结束党专政噶。咁呢一个历史嘅入边咧，即系。其实佢而家就一段喺度重复紧过去错误嘅历史。咁你而家中国嘅人民，你估佢哋唔知道而家系一党专政嘅咩？ 系啦， 冇可能唔知啦，系咪？ 嗱，讲起六四咧，我就好遗憾今日阿 Win 唔喺度。如果阿 Win 喺度咧，佢一定会咁样讲一句。 吓， 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痛心咯。 吓，疾首啊！ 都系痛心，我唔讲疾首，嗰个痛心啊！我觉得真系好痛心啊！ 吓， 即系咧，啲个个变晒质嘅，因为嗰阵时嗰啲。校长 谭咏麟 成龙 甚至梁美芬 689 当年个个就系话痛心疾首啦，系啦。 当年个环境咧又唔同嘅，即系咧譬如话梅艳芳咁佢喺演唱会直头可以唱欠得风采，那个政治味系好浓厚，大家当年系唔会有咁多自我审查，当年系大家都够胆去用一个公道讲翻句公道嘅说话出嚟噶嘛 ，even 系所有商人又好啊。艺人又好，咁但系你睇下由近年啦，即系我哋有一次 topic 都讲过，近年就系越嚟越多自我审查，大家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家你见有几多艺人真系够胆去讲政治啊？ 佢哋唔讲一回事，佢哋咧会讲咗另外一番说话。 系一讲就肯定系即系唯有偏稳阵嗰边 啦。我哋呢节咧约莫剩翻八至十分钟啦，我当啦。嚟緊呢八至十分钟呢，我就想讲呢好多经典嘅言论。哇，即係我好鍾意嘅呢啲。明明但係讲呢番话嘅人呢，就係、是、当年企出嚟话痛心疾首打到你牌嗰班人讲嘅。 係 例如嗱，有啲六四报四个人，六四报四个人就唔系佢哋讲嘅，冇屈佢哋。 袁木讲嘅。 係啦，袁木讲嘅。係啦，冇屈唔系冇屈佢哋，係啦，袁木讲嘅。 袁木讲嘅。 係啦，咁嗱，六四报四个人，但呢啲系陈腔滥调，我唔讲。嗱，我近呢十几年啦，都十几年啦、近呢几年，我听好多咧上咗年纪、即系唔系好老嘅，其实所谓上年纪、可能四廿零岁啦，五十零岁或以上啦， 系啊， 佢会仲好中意讲一段说话， 吓， 杀一批人换来几十年嘅发展， 吓， 有冇听过 MJ？ 听过类似嘅讲法，但系唔系 exactly 咁样嘅， 即系类似咁嘅意思啦，系啦系啦，即系我会觉得。你就是、我当你嘅呢个系我亲戚，即系我长辈啦、其实你讲出呢句说话咧，你都几冇人性。 系啊， 咩叫杀一批人本来几十年嘅发展？ 啊、但系好难嘅，即系咧人咧又要令自己舒服啦。即系未至于讲到咁冇人性嘅说话啦。但系当时咧，我肯定我自己都有类似嘅谂法咧。即系就系、是、都过去咗噶啦，过去咗嘅嘢就唔好再追究佢啦，俾啲时间佢哋进步啦，类似咁样去谂办法去说服自己，各人用唔同嘅方法，系啦，当年佢系错，咁而家你叫佢认错，咁佢系点发展呢？咁样，即系当时冇咁深入局中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用咁样，我相信讲呢堆嘢嗰个说话嗰啲人咧，其实都系有少少咁样去自欺欺人，咁亦都可能未必系净系佢自己谂出嚟嘅，就系、是、一啲外来嘅嘢，令佢一罐头信息，跟住令佢觉得啊呢、這个信息讲得都几好，咁而家中国真系发展得几好啊，咁啊越嚟越多人咁样认同，然后就催眠咗自己啊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啊。 呢句说话咧嗱，就 MJ 就好有爱啊，成日觉得，我会觉得咧就系、是、即系个中国人啊。嗰、那个逻辑又系有问题嘅。其实咩叫杀一批人换来三十？即系佢咧，佢系有少少将啊，因为中国经济发达啦，我当系、因为咁样样，所以中国经济发达。其实冇关 系 嘅。 系啊， 其实你即系 你又知唔系咁样噶，中国唔会更发达。 系啦，系啦，就系、是、啦，即系唔系呢个唔系叫，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啲逻辑系成日乱嚟嘅。 系。 其实你两句拼埋一齐，你系唔知讲咩？点解我杀一批人可以换来发展啊？咁我唔杀一批人会唔会发展更大啊？ 其实讲得白啲咧，佢哋未必系咁样换嚟发展，佢总而家有饭食咯。即系呢个系咩啊？如果用陶杰嗰啲讲法咧，就系吓嗰啲奴隶嘅心态啊，即系有饭食得噶啦，嗰班人就有佢啦。 嗱、你呢个逻辑等于咩咧？ 嗯， 就等于嗱，假设。我白旗咁好彩中六合彩啦。 嗯。 但我今朝呢我就喺地铁站扑街扑低咗喺度。 嗯。 八旗扑街，本来我中六合彩， 但其实呢件事完全无关 的，完全无关嘅，系啦， 系扑街还扑街啊嘛， 系啊。 但系冇办法啦，而家系好多好多呢一啲，即系我而家睇到都好惊。你有冇你啲长辈咧？应该间中有啲 send 啲长辈图啊，或者啲 forward 信息咧。我而家就系话，我都唔止一次讲过噶啦。我好怀疑系一个组织啊，类似系嗰啲五毛党咧，佢哋系专门制造呢啲信息，佢未必全部政治嘅。但系总之长辈之间唔知点解就系会有一咁多嗰啲 forward 信息，就类似话即系七个健康嘅理由啊嗰啲咁样咧，系啦系啦，不断你会见到佢哋喺啲唔同嘅群组 send 出嚟。当中咧就包括咗呢一啲咁样嘅政治信息入边，咁当佢一要去政治一啲政治任务嘅时候咧，佢就将啲信息又 forward 俾佢哋，咁嗰啲长辈咧又信，又 forward 出去，咁喺过去嘅好多唔同嘅事件入边，譬如话DQ 事件啊，譬如话雨伞运动啊咁样，你都会感受到嗰啲嘅制造舆论嗰啲功力嘅人咧系好劲，咁所以包括六四啊，喺唔同嘅。嘅群组啊，或者喺一啲平台嗰度，你都见到好多反方向嘅相信，而就系啦，亦都系我当时都见过呢一啲长辈，佢哋平嗰阵时喺八九年嘅时候咧，佢都好激动啊，喊晒啊，屋企贴住一啲打到你棚嗰啲咁样标语啊，嗰啲咁样，咁我唔记得佢哋有冇去游行咧，嗰时我自己都好细个，咁但系咧去到今时今日，佢真系变咗第二个论述出嚟嘅， 系啊，变咗第二个论述，嗱有一个咧。我听都听到厌啊！吓，我系国势力控制啊！唉，真系 系啊，类似啦。所以当年雨伞运动 又话间谍又话成系啊， 咪咁认同咁有咁感同身受咯。即系当年就话哇，嗰班学生咧系一班好有热血嘅为国家好嘅。不过佢哋系为被到一啲外国势力啊，或者系有心嘅人士咧控制啦。咁啊，所以就无辜牺牲啦。咁样最大罪魁祸首就嗰班人士，跟住仲可以扣落去嗰啲潜逃咗美国嗰班民 众，又话咩？一定背后美国搞事嘅， 系啊，咁所以当如果有参加个雨伞运动嘅朋友，就会感受深刻啲啦。即系喂，点样美国搞事啫？咁我哋自己系点样自发去做呢样嘢？点样扣呢顶帽落嚟？咁呢个就大家即系更加有认同啦。 讲开呢样嘢，我成日都话啦。如果有美国势力控制咧，个结果就唔系咁噶啦，我就咁讲嘅。 唔系佢呢个系一个即系，即系所谓吓，我而家越嚟越明白扣帽子啊嘛。 系啊， 即系一定有人去觉得认同，然后一定又有人觉得咁样先至合理咁样，系啦。咁如果真系即系点样讲咧？如果你本身系冇问题嘅话，边个势力整落嚟，你都唔会有班。 即系咁多人去一呼百应，呢、 啊、 件事咁样样。 系 啊， 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又系其实啲手法咧，来来去去差唔多啊。话当年六四，你今日啲暴民啊，打杀解放军在先， 佢咁样呢、這个更加恐怖啦。 系啊， 我呢个咪就系听过一个同事咯，大概我十年到。 嗯， 就佢直头而家认定咧，六四就系有我有人烧坦克车，有暴民就打死警察。就跟住我問佢有冇咁有冇平民死啊咁樣咧，佢係唔會理會我呢個問題。佢話：咁你自己上網睇下，嗰啲坦克車咪俾人燒咗，嗰啲軍人係咪死咗咁樣？咁你好難同佢溝通啊！即係佢死拗住話，總之坦克車就係燒咗，總之軍人就係死了。 但 係 啲平民冇死到啊！ 佢唔理你啊！ 平民係 X 名嚟。 係啊，跟住我話：咁你我直頭真係即係有啲唔禮貌咁喺 Facebook 嗰度都係咁樣留言。我話：咁你覺得個畫故事係點樣啊？一個全副武裝嘅軍人就被一班平民无端端去袭击佢，跟住杀咗佢咁样，全班暴民咁样。 系啦，而啲平民系冇事嘅，因为啲平民系嗰啲 全部都武功高强， 美国队长啊，即系乜美国势力啊，美国队长啊。 即系你自己想象个逻辑根本就唔同，但系佢就即系总之唔理咯。总之一度喺度话，总之你自己上网睇，佢净睇到嗰一段事实，佢嗰睇嗰段我唔能够讲唔系事实，系啦，可能真系有坦克车被烧，系啦，咁可能真系有军人死，我而家睇过有啲系话，因为军人与军人之间都有对抗啊嘛，喺大陆嘅时候，当年军人死，究竟佢前因后果系点样？你知唔知先咁样？咁佢都唔去重视嗰样嘢，净系睇嗰个片面嘅事实，然后就觉得佢认识嘅就系嗰个事实啦。咁好难去沟通啊。 系啊，即系所以咧，即系节目去到尾声啦，差唔多啦吓。咁六四咧，不论你认唔认同要继续纪念又好，点都好，你会认识呢件事。 嗯， 即系我成日咧，即系甚至我同我有啲部分大陆嘅朋友倾偈啊吓，我都提过六四事件可能系 文革或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事。 嗯。 咁你当学术交流囉，咪睇下发生咩事研究下囉。 教 到 朋友。 佢哋知好多知嘅。 其实都系嘅。 好多知或者甚至好多都系认同我哋嘅諗法嘅。 嗯。 系啊。 其实系嘅，我认识嘅好多平民百姓其实都唔会唔知囉，不过即系敢怒不敢言啫。咁但我哋头先讲咁多呢，即系嗰啲同我哋唔同论述嘅人呢，我反而就系想希望佢哋或者本身而家听众们有啲未系咁清楚呢件事系点样呢，其实可以花少少时间，每一年都有呢个机会嘅。好多嘅媒体啊 ,Facebook 啊官方媒体啊报纸啊新闻啊咁样呢，都会去 review 返呢件事。咁你可以睇下唔同人嘅角度，甚至睇下头先我讲嗰啲建制嘅角度啊舆论机器角度啊，去睇下佢哋嘅论述。咁你睇下你自己去双重思考，去点样去评判下你自己嘅理解，咁从而去认识一件事，从而知道下，喂，将来我哋应该点样走，其实都系一个好处。 同埋切记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好多人咧，依家都讲噶啦，唉，都件事都过咗差唔多30年啦，由佢过去啦，即系好多人咁样讲嘅。嗱，我反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如果真系由佢过去咧，啲所谓官媒啊，即系官媒快冇，即系大陆官媒冇讲啦，嗰啲建制派啊、TVB 嗰啲啊，唔会走出嚟不停口猛咁歪曲呢件事啦。即系如果佢真系，佢哋咧，佢系想歪曲你嘅思想，系啦，佢哋都唔系想有你过去噶，佢系想将一个黑变咗白，将只绿变咗猛咁解嘅咋，系啊，即系唔可以嘅呢件事，佢根本未有一个定案，亦都未有一个公平嘅一个调查或者审讯，冇嘅，你冇，即系我衰啲讲句，假设你个亲人无端端喺30年前俾人打死咗，你会唔会话，唉，30年啦，由佢过去啦，唔会噶嘛， 系 啊，即系你中间你冇审讯冇成，啲人逍遥法外紧嘅仲， 讲紧系29年啦，已经系啊，咁所以系啦，即系如果呢件事。即系大家咁样都有佢过去嘅话，咁你以后如果大家真系发生一啲喺香港唔公义嘅事情，又发生喺你嘅下一代，或者系发生喺你身边嘅人身上嘅时候，咁点算呢？咁当我哋而家有咁样嘅空间，去为一啲人去为佢哋公义去发声，去企出嚟去集会，去回忆下呢件事，去各位去讲翻一两句公道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咪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去帮下其他人呢？咁样 系咯，你10年嗰啲即系嗰个树大招风个导演，即系嗰啲长又唔见人。话有佢过去，有冇过去啦？ 因为你过去啊嘛，好啦，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喺度今日嘅嗰个课题比较沉重嘅，咁啊希望下一次我哋讲啲轻松少少嘅嘢啦，可以同大家，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